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47集。 杜燕莲， 单隐生的声音里带着笑，那点笑意像小小的钩子，又像羽毛，勾动着杜燕莲的心绞，挠进了杜燕里的心底。 你怎么突然这么好啊，让人感觉都有点不真实了。 话音刚落，单隐生就拿开了遮住杜燕里眼睛的双手，黑暗如沙抽离，炫彩的世界再度出现在杜燕里的眼中。他掠过了世界，侧头看了单隐生一眼，这一眼横过，眸光隐约细闪微微，是暗夜洒落在流水的那层银光，引人全身投入，莫顶也甘心。 但这是真的， 但这是真的。 所以你愿意吗？ 愿意，我为什么不愿意？我极其乐意。杜燕莲，我们一起来谈一场浪漫热情有认真的恋爱吧。 单隐生这时恨不得立马从杜燕里的身上跳下去，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对方来一个法式热吻，热吻完后再向世人宣告杜燕里从此就是他单隐生的了。但单隐生的脚还拐着，法式热吻什么的当然是不可能的了，他只能深深地亲了杜燕里的脖子一口，然后整个人紧紧地贴了上去，弄得杜燕里差点一踉跄。 大庭广众的，注意影响。 我就不，我高兴，我还要再亲一口。哼， 你算了，你高兴就好。 杜燕里和单隐生纠缠了那么久，到这里也终于确定了恋人关系。自此之后，这个远离工作的假期也终于变得名副其实，不再有什么岔子出现了。单隐生的脚也没什么大碍，只是抽了一下筋，他一觉醒来脚也就好了。杜燕里原本计划只跟着教练学习和训练的，但现在有了单隐生，他就改变了主意，把单隐生也带上，两人一起去训练。至于志愿者的工作，他也体验得差不多了，于是决定辞职不干，然后跳槽到博物馆当助理，学习贝壳标本制作，识别10001种贝壳分类。其余时间，他就和单隐生一同享受海岛游的乐趣，包括水上飞机、高空跳水、开船出游、撒网捕鱼、追逐海豚等等。潮起潮落，日月互异，快乐无限。在假期的尾段，杜燕里一直期待的帆船比赛也终于正式开幕了。比赛当天，天空有些阴沉，海风风速强度适中，是个非常适合帆船比赛的天气。上午10点，一艘艘型号相同的帆船停泊在岸边，参赛人员和组委会的专家正在给这些船只做最后的检查，同时把参赛号码贴到船只的风帆上。20分钟后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所有参赛选手都在自己的帆船上耐心等待着比赛开始的信号。戴上手套的杜燕里抬起头感受着风，贴着红色醒目的参赛号码牌 C24 的白色风帆正迎风飞舞，猎猎作响。这时裁判船、解说船、记者船以及航拍人员都已经做好准备，各就各位。裁判员随即举起手，发出航行信号，比赛正式开始了。 比赛航程采取国际通行的三角绕标航程，即海面上会有标记了1、2、3的等腰三角形浮标，所有船只都将绕着三个标志航行，直至到达终点。 海岸线上的一众参赛帆船，都以悍然无畏的姿态冲向广袤无垠的大海，迎风破浪，一往无回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原本齐头并进的帆船开始慢慢地拉开了距离，呼呼的风声也不时地从耳边吹过，起伏的海浪则推着船身上下浮动。杜彦里踩着帆船的船沿，慢慢地调整风帆方向，他的速度不快，动作也不如别的操帆手那么迅猛，但他操纵的 C24 其实并不慢，通过他恰到好处的掌控， C24 开始不断的加速，甚至开始超过其他的船只。 比赛刚刚开始，大家都在适应风速和风向，并努力地向着第一个标志前进。从航拍的镜头来看，虽然目前局面比较平缓，但参赛选手也开始拉开了距离。他们分成了三个阶梯，第一阶梯是 T13、C24、U65，第二阶梯是……哎，好像出了点状况。C24 和 U65 的距离越来越近了，不过现在离第一个标志还有一段距离。这两艘船想要干什么呢？ 风浪越急，船只越近，船上的人彼此对望，都能看清对面船上参赛者的脸。杜彦里扯动风帆，主动拉开两只船的距离，以防发生事故。但这个举动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，因为对面的帆船依旧紧咬着他们的帆船，将两只船的距离一直控制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界限里，游走不定。风越来越大，船行的速度也越来越快，眨眼间第一个标志就出现在前方。就在这时， U65 突然加速，船头微偏，明显是要抢占 C24 的航行空间，想要抢先朝第一标志驶去。杜彦里当然不肯示弱，同样朝第一个标志加速驶去。 C24 的船头不避不让的摆直，似乎要撞到抢先一步向前的 U65。 刹那间，洁白的水花在两船之间炸出了个冲天水柱，杜彦里立即操控风帆，巧妙地避过了 U65， 如同一尾狡猾的鱼，安然无恙，逃之夭夭。落在身后的 U65 因为转向不及时而撞到了浮标。 比赛的第一个高潮诞生了， U65 抢先破进 C24， 此后 C24 也跟着发力冲向 U65。 根据帆船比赛规定，撞击其他船只只需要原地自行旋转720度，或者降低20%的排名，而撞击浮标则需要绕浮标航行一圈。 U65 撞击浮标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，那么 C24 到底有没有犯规呢？得看稍后的判决了。我们来看看裁判船的情况。好， C24 夺得漂亮，它没有和 U65 发生撞击，违规的只有撞翻了浮标的 U65。 U65 被裁判严厉判罚提前出局。 过了第一个标志后，预示着航程已经过了1/3，各参赛队伍都已经熟悉了风势，纷纷进入了自己的节奏。他们显然没有被 U65 的折戟沉沙所影响，反而像是解锁了战斗技能似的，为合理合规地干掉敌人而各显神通。在到达第二个标志前，因为和 U65 的一番缠斗，杜彦里与单隐生的船只一度落在第一梯度的最末尾。他们集中精神，抓住风与水的每一缕波动，同时警惕周围的船只，最后安稳地过了第二个标志。至此，比赛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。 现在的局势比较清晰了，强弱之间已经拉出了很长的差距。 A11 一马当先，直奔终点而去，但 C24、T39 两艘船也紧咬其后，距离 A11 只有半个船身的差距而已。在他们的后面还有266、I89两艘船，跟他们也只有半个船身的差距。半个船身的差距能否奠定最后的胜利，谁也不知道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出事了，出事了！ 海面上猛然一阵狂风吹起，瞬间掀起了巨大的海浪，让好几艘船翻转倒下。呼啸的狂风似乎要将风帆吹出一个洞来，风力之猛让杜彦里觉得自己都快要被风刮飞起来了。他死死地拉着风帆，重心一路往下沉。危急关头，单隐生也伸出手来， 与杜彦礼一起拉住风帆，总算让帆船在这突如其来的风浪里稳定了下来。 还有100米就终点了，应该不会再出意外了吧。 杜彦礼刚刚呼出一口气，眼角余光突然瞥见什么了，他转头一看，脸色顿时大变。 医生， 单隐生回头看去，只见在他们身后的 R66 已经彻底失去了控制，整艘船开始倾倒，船上那长长的桅杆和风帆正向他们的船只砸过来。风也怒吼，海也怒吼，倒下的船只也在怒吼。危难发生的时刻，其实真的很少人能够保持镇定，包括单隐生。他一时之间头脑一片空白，幸亏他拥有强大的意志力和灵活的应变能力，很快就赶走了空白，回过神来，冲单隐生大吼一声： 隐生，继续！ 单隐生被这么一吼才回过神来，然后毫不犹豫抓起了船桨。这一刻，同样的特质出现在不同的人身上， 哪怕注定失败，不到最后一刻，也绝不轻言放弃。 结果出来了，结果出来了 ！A 一第一个冲过终点，只落后一点的 T39 似乎要锁定第二的位置了。而已经表现亮眼的 C24 运气也太差了，比赛期间频繁被干扰，恐怕要错失奖牌了。不，我看见了什么 ？C24 没有放弃，虽然 R66 的辅导刮到了他，但并没有给他带来灾难性的打击。他的船身因冲击而偏斜，但他还在奋力前进，而且速度一点也不慢。他赶上 T39 了，他反超 T39 了 ，C24 反超了 T39， 他也毫厘之差夺得了第二名，第三名是 T39， 让我们恭喜他们！ 在主持人激烈的解说下，站在帆船上的杜彦礼和单隐生已经紧紧地抱在了一起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